乐团奏德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克强陪同奥拉夫·舒尔茨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克强同舒尔茨举行会谈。李克强欢迎舒尔茨访华，他表示，中德同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彼此交往日益增多，务实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德关系。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你进行了深入交流。当今世界遇到诸多困难和挑战，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信心和预期显得更加珍贵。我们愿同德方一道，在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持续推动中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为国际关系增添更多稳定性，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发展动能，更好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李克强指出，双向开放、互利共赢是中德务实合作的鲜明特征，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压舱石。中方愿同德方加强贸易投资、制造业、疫苗等重点领域合作，积极推动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机制，有序推动增加两国直航航班，更好便利双方人员往来。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舒尔茨表示，德中建交50年来，两国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德国不主张脱钩，希望确保世界和平发展，维护全球经济增长，实现平等市场准入。德方愿同中方共同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平等互惠基础上深化经贸、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促进人员交往，推动德中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表示将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会见了记者。李克强表示，中德两国作为亚欧大陆两端的主要经济体，应当增进战略互信，坚持双向开放，深化互利共赢合作，向世界发出坚持多边主义、支持世界多极化、共同维护自由公平贸易的积极信号。中德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一致同意增进中德之间的交往和各领域交流，深化重点项目合作。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使中国成为对外开放的高地、外商投资的热土。舒尔茨表示，德中经贸往来和双边关系日益密切，德方愿同中方增进互信，拓展重点领域合作，推动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对话机制，携手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王毅、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应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11月8号至13号出席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第25次中国东盟十加一领导人会议、第25次东盟与中日韩十加三领导人会议和第17届东亚峰会，并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分别在重庆、云南、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地宣讲，并与基层一线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重庆做宣讲报告。陈敏尔在报告中深刻阐明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和主要成果，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 是非经过不自难，诚如容易却艰辛。新时代这十年，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两个确立是我们党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的确定性、最大的底气、最大的保证。 宣讲会结束后，陈敏尔还与部分青年党员干部进行了面对面交流，现场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今天在云南昆明做宣讲报告。肖培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应对风险挑战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 两个确立是新时代最重大的政治成果，也是在新征程上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不仅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要在行动上自觉实践，坚定捍卫，切实把两个确立的政治成果转化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近日，肖培还来到云南省纪委、省监委机关等地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并就大家关心的问题解答阐释。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泉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做宣讲报告。江金泉深刻阐明了党的二十大的重大意义，全面阐述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 实践证明，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做出的重大政治抉择，也是取得伟大变革的根本原因。现在两个确立作为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写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坎上。 我们将继续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很下功夫，吃透报告有关党的建设部署精神，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尽好自己的职责。 中央和国家机关连日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家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干部表示，在学习中深刻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科学性和必然性，增强了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强有力的担当把二十大关于就业工作的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充分彰显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极大提振了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信心决心。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我们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让产品安全、品质升级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厚重底色。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做好二十大宣传报道各项工作，是对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用实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检验。我们要继续发扬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工作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到落实党的二十大做出的重大部署上来，忠诚履行党的意识形态重镇的职责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未来五年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进行了详细谋划部署，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等方面的目标更加具体细致。大家表示，新征程上锚定新的奋斗目标，真抓实干，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大力实施科技创新这一关键环节上取得新突破，着力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拓展有效途径， 党的二十大要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海关必须紧紧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形势新要求，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政策规则标准信息联通共享，畅通国际贸易大通道。 党的二十大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二十大报告给人以真理的力量、信仰的感召、方向的指引、前进的信心，令人振奋，催人奋发。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既要原原本本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大会精神，又要联系工作实际，团结带领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创作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明，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我们必须按照党的二十大的战略部署，在国家安全工作中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防范化解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类风险挑战，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我们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完善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加强粮食安全、共同富裕、碳排放等重点领域和高质量发展统计监测。 党的二十大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更大贡献。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介绍新时代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成就和未来愿景。 白皮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北斗系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北斗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机制体系、速度规模不断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北斗三号在轨30颗卫星运行状态良好，系统稳定可靠，服务性能世界一流。当前，北斗应用产业快速发展，2021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约4700亿元人民币。截至2021年底，超过780万辆道路营运车辆安装使用北斗系统，具有北斗定位功能的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10亿台套，通信授时、气象监测、应急减灾、城市管理等领域正在加速推进北斗规模化应用，北斗产品已在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此外，白皮书还首次规划了2035年前北斗发展蓝图。 我们把所有跟时空信息有关的新兴技术啊，我们全部纳到这个体系里面一体统筹啊，同步发展，加快发展。预计的目标是2035年要全部建成这个时空体系。到那样一个时候，我们希望无论是在水下、地面、室内啊，空中、深空，甚至遥远的太空，都有北斗，都有中国的时空体系。 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晚开幕，全球新品精品将集中亮相，带动我国消费升级，助力百姓美好生活。 在本届进博会上，和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食品、汽车等展区将再度迎来大量首发新品，融合了智能灌溉和科学光照技术的室内种植机，厚度只有16微米的超薄折叠屏玻璃，电子检验餐具，基础材料有机硅的创新应用产品，从小而美的消费新品到高精尖的前沿科技，健康、便捷、低碳的消费理念贯穿各个展区。 我们这次参展带来了40多个有机硅材料创新产品，围绕生命科学、舒适生活、 智慧城市等主题，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绿色、舒适、智能的可持续美好生活。 今天，第五届进博会新闻中心正式启用。本届进博会吸引了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报名参会，涵盖了境内外主要媒体机构。 这里是进博会新闻中心的媒体公共工作区，5G 信号全覆盖，以及像我手边这样的醒目的电源插口和可以接听多语种翻译的耳机接口等呢，都在为记者们的报道呢提供着助力。 新闻中心在为参会中外记者提供服务的同时，还将举行成果类、产品类、签约类、活动类等近10场精选发布活动。截至11月3号，第五届进博会进境展品通关基本完成。上海海关共已验放进博会展品总额达3亿美元，与上届相比增长了 40%。展品涉及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3个 RCEP 成员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3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3例，本土病例70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288例，其中境外输入121例，本土3167例。截至11月3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5597例。截至11月3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4.4119万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72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2%。其中，服务出口21480.2亿元，同比增长 20.5%， 进口23242.6亿元，同比增长 16.1%。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104亿美元，为历史同期最高值，顺差规模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4%， 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直接投资净流入469亿美元，总体保持净流入。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平稳有序，国际收支保持平衡。中国东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日前揭牌成立，中心将构建中国与东盟国家卫星遥感数据共享网络体系，开展数据交换及共享、公共产品研制及应用等项目合作，推进中国自然资源卫星遥感数据及技术在东盟国家相关领域的应用。今天，我国生产的46台宽轨客车单元在天津港装船起运，驶往巴基斯坦。这是我国时速160公里铁路客车首次出口巴基斯坦，预计将在11月底运达。今天，广西龙门大桥先导所顺利过海，大桥两岸主塔实现跨海相连。龙门大桥总长6597米，主航道桥采用跨境达1098米的全漂浮体系悬索桥，可满足2万吨级邮轮通航要求。建成后，防城港到钦州港的通行时间从一个半小时缩短到半小时左右。2022世界计算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本次大会将举办专题论坛、创新大赛、成果展览等多种活动，搭建计算领域专业交流、产研对接的合作平台，让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赋能，推动计算产业高质量发展。第六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今天在北京丰台区启动，文化周